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2集，不好的预感。邓展昭和白玉堂从偏殿出来，也不说话，就是像刚才庞飞的话，走着走着就走到孔雀湖附近。白玉堂看了看那棵香樟树，突然问展昭， 之前跳湖那个宫女叫飞月，时间和崔成死的时间很吻合。 嗯，会不会那个飞月就是崔成的心上人啊？ 然后飞月还跟某位官员有点什么关系，结果对方杀了崔成，飞月也自尽了，留下了余伟镇是咒那官员。 感觉这个魏晴杀人比之前那个魏女杀人的更靠谱啊。 身后天尊凑上来一点点提醒， 那前几天那个宫女干嘛要上吊？ 这跟唐铺有什么关系？别忘了满记唐铺里也有余伟度的图，还是传家宝。 还有皇宫失窃的戒指和那个余伟枕头呢？ 白玉堂听着觉得干脆回家数钱算了，展昭直挠头觉得烦。这时候那只黑孔雀又溜达到殷侯身边了，殷侯伸手轻轻捏他的头冠，天尊伸手拽着孔雀尾， 不如问问他们，案子发生的时候他们可就在附近。 说到这里，展昭突然抬起头望向孔雀湖， 想到什么了？ 崔成他送了崔心的闺女一个鱼尾枕的玉坠是不是？ 嗯。 飞月是投孔雀湖自尽的，夭夭是在孔雀湖里面捡到枕头的，枕头里有化名崔成尸体的图纸。哎，那枕头如果是飞月跳湖的时候带下去的呢？ 闻言白玉堂轻轻地摸了摸下巴， 飞月是知道崔成死了才自尽的。 是不是自尽还不一定吧，余伟度咒的是负心人，如果飞月真的跟凶手有私情，那就是他负的崔成。 而前不久有人去祭奠崔成，丢下了一个余伟枕的玉佩。 嗯，感觉案子差不多疏通了呢，就是还缺少一点环节。 走，庞飞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去试试那几个做爹的看到崔成的画像以后会有什么反应。 开封城中的大街上，西古路晃晃悠悠地走着，肩膀上坐着打哈欠的小四子。昨天茶话会的时候，小四子因为要帮展昭他们查案，所以说话太多，结果口渴喝了好几杯茶，导致晚上一宿都没睡着。用赵普的话说，小四子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眠。 你人生第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？ 公孙顺势问赵普，九王爷仰着脸想了半天，最后欧阳撇着嘴回答了， 他连打仗都能睡过头还失眠呢，白痴除了不会伤风之外也不会失眠。 结果先锋官祸从口出，被赵普踹飞出了院墙。一大早西古路就跑来找小四子了，他俩这会儿的关系好得都快赶上亲兄弟了。西古路又轴又愣，以前除了赵普和他娘谁也治不住他，可奇怪的是他特别听小四子的话，简直言听计从，让往东不往西，让抓狗不撵鸡。小四子之前带他去帮几个孤寡的老人家修房子，西古路力大无穷，几个人扛的横梁他一手能拖俩，忙了一天下来，开封府就传开了。赵普从王府出来一路听，非但没人说他那傻兄弟可怕，还说他可爱心善，这可是头一遭。展昭和白玉堂昨天茶话会查案受挫，两人在庞飞的提点下决定换一个方向接着查。只是这四位官员平时出出进进，应该已经看到那些画影图形了，如果真有人曾经干过坏事，那么一定有心理准备，要怎么试他们呢？另外 这四人当中，西南安抚使和提举长平司最近都不在开封。西南安抚使三个月前去了钱贵一带办公，提举长平司则是在江南待了一个多月了，而此时正在开封府的是考功郎中和兵部郎中两人。考功郎中严琦今年40多岁，兵部司马郎中曹南今年也是40多，两人的经历有些接近，出生贫寒，寒窗苦读之余还练过功夫，属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是又并非相当突出的典型。谋得官职之后升迁很快，娶的都是高官之女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同辈人当中算是混得风生水起。展昭和白玉堂准备先从严琦和曹南下手，两人询问了包大人这两位官员的为人，包大人和太师虽然性格截然相反，但看人的眼光上却通常是出奇的一致。包大人也认为这两人还是比较可疑的，的确是心狠手辣。另外，这两人外边有人也是可以理解。怎么说呢？毕竟是夫贫妻贵，靠着戚家的势力才改变命运，因此都不曾纳妾。展昭和白玉堂制定了比较周密的方案，当然了，还要借小四子和西古路帮忙，毕竟开封府的人一旦露面，目的就很容易被看穿了。小四子和西古路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他们只要碰巧跟那两位官员擦身而过，而又碰巧聊起韶华殿中藏尸的案子，并且聊到已经确定了尸体的身份是崔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难度不大，展昭请了庞太师帮忙，太师能够随意调动六部的人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让两人出门一趟。众人决定先试吏部。小四子和西古路在一家小茶馆等了没多久，就看到礼部侍郎带着严琦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书。西古路就甩着胳膊朝着他们的方向走，不过眼睛却也不看那两人，而是跟小四子聊天。 那白骨有人来认了？ 哪个白骨？ 就皇宫里那个什么店里那个井里头的呀。 那爹爹早晨说白骨的名字叫崔成呢。 这么年轻就死了，还好有人那么久还能认出他来。 一大一小边聊着，边刚好从吏部这两位官员身边经过。吏部侍郎看着好像还挺想跟小四子打个招呼，不过小四子好像是没看见他，因为正低着头跟一个大个子聊天。吏部侍郎一瞧那大个子的块头，就不敢上前搭话了，心说开封府这又是搞什么鬼，有虎有龙还有巨人呐。远处的屋顶上三个方向都有人盯梢，正对着二人的是展昭和白玉堂，左边是赵普和公孙，右边是来凑热闹的天尊跟阴侯，他们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观察着考功郎中严琦的表情变化。不过严琦的反应也很正常，他似乎也想跟小四子打个招呼，另外也挺好奇西古路的身份，而对两人聊天的内容他却并不关心。小四子和西古路走过了，吏部侍郎和严琦还都回头看，最后也没跟小四子聊两句，看着似乎有些遗憾，不过二人显然也有公务在身，没有多停留，接着赶路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似乎是有些拿不准。 你有什么看法？ 感觉严琦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 另一边，公孙也在问赵普， 会不会是装的？ 这也能装得出来的话，真是个人才啊。 而另一头，天尊摸着下巴突然问英侯， 为什么咱们俩要帮着他们查案？ 对呀，你怎么不回天山去？ 英侯白了天尊一眼，天尊眯着眼睛瞧英侯，英侯一推他， 干嘛？ 小的们转移阵地了，还跟不跟了？ 英侯指了指，天尊回头瞧了一眼，果然展昭白玉堂他们往兵部去了，于是赶紧跟上。西古路带着小四子来到了兵部， 六部所在相隔并不太远，西古路迈了几步就到了，在附近等着。小四子坐着接着打哈欠。 小侍者，你困啊？ 小四子揉着眼睛接着打哈欠。 吃火锅就不困了？ 西古路撺掇小四子办完事之后去吃涮锅，要很辣很辣的那种。小四子欣然同意，同时有点想念小梁子。小梁子也是喜欢吃很辣很辣的火锅的。两人就这么等着，等的茶都凉了，这位兵部司马郎中曹南都没走出来。屋顶上，展昭看白玉堂。 刚才传话的进去过了？ 嗯，跟言情那边一样的，没理由还不出来啊。 好慢。 按理说兵部的动作应该会比吏部要快才对啊。 另一边楼上，天尊仰着脸打哈欠，殷侯也有些不耐烦。就在众人着急的时候，只听到大宅内突然传出来一声尖叫。众人一抬头，随后兵部里头就乱糟糟的感觉，隐约还听到有人在喊， 出什么事儿了？赶紧去报官呐！ 突然有不好的预感。 展昭嘴角轻微的抽动了一下，白玉堂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 这么巧，我也有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